利用网络空间，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反对网络霸权，共同应对各类网络攻击，维护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3 度，是有纪录以来九月份的最高温度。在下昼四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济州至西南偏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25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元，跌9.6；比亚迪股份215元，跌13.4；阿里巴巴88.5，跌2.15；新东方在线28.6，跌5.4；美团173.6，跌2.6；恒生中国企业67.14，跌1.04；盈富基金19.8，跌2.4；中国海洋石油10.74，升2.6；友邦保险75.15，升1.05；中国神华25.75，升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19，瑞士法郎7.983，澳元5.321，加元5.962，新西兰元4.776，欧元7.7806。每百日元对港元5.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9点，跌31点。港金报160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6美元，卖出17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九龙啊，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开，较早前就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有啲塞嘅。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附近啊，受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会去到圣佐治大厦嗰段咧，都系有啲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御龙山嗰度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塞到去马场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对开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係收费广场一带较为多车。港岛呢东区走廊去中环，之前喺呢、這个北角和富中心段呢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不过都系较为多车嘅，系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北角码头嗰度。而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东山台段，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啊。九龙方面呢，这个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至到果栏段，现时系多车嘅。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生日本身是3月6日，另外就是3和6可以制作4位的编码，更加仿如代表天使一样，希望大家放下烦恼焦虑，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快乐。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爱妙3636》。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IMIO 爱妙的3636。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收到音乐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 系咁啊，我哋今日6点啊，音乐桑拿咧将会为大家带嚟一个好啱夏天听嘅一个音乐类型，就系、是、呢个 Afro Beat 同埋 Afro Beats。 系 Afro。 系啦， 系啊 ，Afro 啊，系 Afro， 你啱啱个多咗嘅 L 音喺里边啊 ，Afro， 我嚟讲 先 ，Afro beats 同埋 Afro beats， 系啦，咁啊主要就 Afro beat 啦，即系冇 S 嘅，因为其实虽然只系多一个 S， 但系已经 争好 远 嘅，系啦，有人会解释点解嘅， 呢个嚟自于西非嗰面啦嘅音乐类型啊，60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噶啦， 冇错，咁啊，转头6点音乐嘅。Sona 音樂嘅 Sona 咧，就會聽到呢個 Afro Beat 啊，咁啊6:30嘅 Bunsen Monday Blues 都會食住呢一個題材咧， 食住個 beat 啊， 係啦，食住個 beat 啊，為大家帶嚟一啲 Afro Beats 同埋 Afro Beats 嘅歌俾大家嘅。 啲人應該會想打死我哋啊！ 係啦， 想點啊？ 要好要講得好清楚，因為驚講一間講錯咧，俾人鬧。 係啊， 咁啊，今個禮拜咧，我想講先少少嘢，好快。快啫，转头交俾你。 唔系噶，你哥可以讲耐啲都得噶，冇所谓噶。 因为咧，我好滞啊，而家咁啊，食咗好多月饼， 吓食紧啊， 系啊， 咁快嘅， 系啊，你要提早消化定噶啦。你咪先点消化咁多啊？你唔觉得咧？其实咧，啲月饼系咁样噶嘛？大家买完啲月饼，净系攞嚟送礼嘅啫嘛，跟住收翻嚟嗰啲又系攞去送礼嘅啫嘛。 哦，系啊， 咁系从来冇人消化啲月饼噶嘛？ 不断喺个市场嗰度左手交右手咯。 咁然后你就会发现，积存得最耐嗰啲咧，就好辛苦嘅，因为你好难一次过消化到几盒月饼嘅。咁啊，所以開始要消化定㗎啦，而家 咁快收到曬啦，已經 又未收，唔係因為有啲 禮拜六都已經係咯， 有啲親戚咧，有啲親戚朋友咧，即係可能提早做節食飯咁樣早見咗，咁咪即係又會攞一兩個月餅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咁咯，即係你喺呢啲場合先消化到啊！如果你自己屋企咧，你唔會無啦啦開個月餅嚟食㗎，好老實講。 但我一識有啲 friend 咧，佢係。 为悭钱啊， 吓 中秋节期间 成个月都净系食月饼， 冇错啦，即最好 即悭啊！真 一般嚟讲，你收到好多月饼做礼咁，当然系心意啦。但你会觉得，哎呀，点样消灭佢咧？咁样我啲 friend 系特别开心啊！喂，呢、這个月有着落啦，又悭一笔啦！佢真系一个月饼可以人分早午晚三餐。咁当然有一啲餐数，譬如你夜晚咁，可能你未必真系净系食月饼可以饱啦。但个早餐有时你即系赶头赶命翻工咧，你需要带个月饼翻公司，翻到 office 放低啲嘢，整个月饼，跟住冲杯咖啡，就觉得系一个享受嚟噶。 我想 咁就可以食噶啦。 我为你嘅朋友嘅健康感到非常之忧虑，即因为月饼始终嘅话，真系少食就多滋味， 嗯、 多食就不止系坏肚皮咁简单，真系各方面嘅指数都飙高得好紧要，自己量力而为啦咁样。 系啊，好夸张啊！所以因为同埋你啱啱唔讲，我都醒唔起啊。 你未开始啊？因为 其实。是啊，未开始啦，同埋我唔知道会唔会开始啊。 因为你今年有一个好大嘅宏愿啊嘛，你要 keep fit 啊嘛。 keep fit 啊，呢个系真嘅，呢个就系、是、就算有人送我都唔会食。 你话你上个月减咗几多磅啊？ 哇嗱， 四磅啊！ 计埋呢个礼拜咧，我进行咗呢件事已经八个星期，即系两个月啦。 系，哦，两个月啦，咁 两个月，咁就由85 kg 到而家78.几咯 ，kg 即系你当七 都有效喎、啊，好似 7 kg 即系2.2乘2.2啊，即系几多啊？7×2.2即系15，诶。哇！差啲講錯， 你應該成功過洪家豪啊！咁 差啲講錯 啊！因為洪家豪好似話佢為咗演唱會減咗4 kg 啊嘛。 系咩？唔系佢用咗几耐先？条友就系 咁，我估佢都系彩排开始。 用佢一个礼拜咁，哇，劲啊！ 所以你应该成功过洪家豪 嘅。两个月唔系。是咪两个月？等先，系两个月就15.4磅咯，你当大概。咁但系嗰个磅数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佢只系其中一个指标啊嘛，对于你嘅身体状况。 系你要计埋嗰啲脂肪嘅比率啊，咁样 咁我早两个星期去度就跌咗3% 嘅即系 body fat。 哇，好多喎、啊，成3%。 系因为本身我真系太高啦， 太肥啊，系嘛？要搣啊，好容易啊，系嘛？ 大家真系睇唔出噶。所有人我同所有人讲咧，我肥，佢哋话 你壮啫， 你扮咩啊？个个都走出嚟话自己肥，好似咧肥系一个潮流咁嘅。其实肥从来好似一个潮流啊！攞嚟倾偈嘅时候咧，哎，好肥啊，做运动啦咁， 系 即系好似成为一个 开一个 topic 咁样。 跟住我其实我 body fat 咧有29， 正常应该要有几多？ 我25就已经系肥胖咯。 哦， 我29， 29系咪黐肥边缘噶啦？ 30几咯，即系教练讲咁，所以其实系同埋你知嗰啲挨近边缘29、30一转字头，同你人生岁数转字头，系啊， 同埋你就好难落去噶啦。 同你喺超级市场买嘢嗰个字头，98.8同埋100蚊已经两件事啦嘛。 系冇错， 呢个人生对于数字心理关口系好强烈。 所以你千祈唔好过29，你一过咗29，你就好难翻落去。 系啊，咁我就而家谂翻26咯，即系都仲系。肥胖嘅，即系如果你计呢个指标，咁当然有问过教练啦。咁佢话其实冇一个最准确嘅指标。佢话最准嘅话咧，你去实验室化验系最准嘅。我真系咁 啊，太复杂嘅。 佢真系咁答我，同埋你要使钱，因为佢话每一种度嘅方法都会有误差嘅。 OK， 咁佢帮我度嘅方法就真系攞部机咧，将我全身搣肉嘅。 系咪以前咧，我哋上小学体育堂咧、有个夹嗰啲啊，夹一夹你块皮嗰啲啊。 系啊系啊，咁佢就夹好多唔同嘅部分，我谂有10个地方到啦。咁去计一，即 系 有条 formula， 然后去计我嗰个 body fat 嘅。咁呢个就我自己觉得个感觉准确啲。点解咧？因为有一啲就系你企上部机度一度就有噶啦嘛。咁但系咧嗰一啲就嗰啲数字嘅浮动比较。 大啲 ，OK。 譬如我个 friend 女仔嚟嘅，其实佢望落去真系都瘦，但系少少肉地啦。跟住佢去 都瘦，但系少少肉地。 望落去瘦，但系其实有少少嗰啲鬼鼠肉咁。 哦，即系可能肥喺啲唔觉嗰啲肚腩仔嗰啲位。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手臂落少少，你着衫有时候可能冚咗啲八八肉位啦，咁样。咁就细细粒咁样，跟住佢话。佢去join 咗一個 gym， 跟住個教練又係每次你知㗎啦 ，join 一開始個教練幫你度曬啲身體狀況同你 plan 啦，跟住就話度咗翻嚟咧，個 body fat 係30几%。 哇！ 咁跟住佢就上網嚇30几%好誇張，跟住佢就令到佢造成一個心理嘅壓力，就覺得我太肥啦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即係幫佢問一下啲即 另一啲攞啲 second advice 啦，你當就哦個朋友佢咁樣狀況，三十幾 percent 喎，咁樣跟住個 friend 話嚇三十幾 percent 其實嚴重嘅咯，咁樣咁跟住我就俾咗個 friend 嗰張相，我依個朋友 佢話一睇就話冇可能， 唔係呢種身形啊，佢話三十幾 percent 真係再嚴，嗰啲係。嗯 即系你会睇得出 肥嗰一嘅分分钟系卅几 percent 个，佢话 哇你呢啲朋友无啦啦搬个 friend 出嚟癫嘅， 仲有一个另一个人搬嘢，不过费事啦，系啦，咁我想唯有搬阿一啦，系啦，咁系嗰个你要识嘅嗰份，你知啦。咁因为嗰个原文系 call 咗佢嘅，系因为大家识啦。 唔好再讲啦，你讲翻阿一啦。 所以你明点解用阿一啦？阿一而家又话自己减肥又剩，虽然佢而家好似hold 住咗唔减啦，啲工作需要系啦。咁所以就系你用唔同嘅嘢去度，系会有误差咁。咁所以我话咁点样先最准啊？咁 friend 好认真讲，你去食唔食化验咯，一定系最准啦。咁但系你有咗呢啲叫做其实你有个大一个标准啦，系啦。咁其实即系磅数只一个参考啫。永遠都係講，因為你要有肌肉，跟住你先可以用肌肉燃燒脂肪緊要嘛。咁所以我心裏面起碼知道，哦，個零月接近兩個月，我唔係淨係體重減咗，我連嗰、那個body fat 都減啦。咁即係叫做向緊一個好嘅方向咯。 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喺呢兩個月內咧，你減咗嘅脂肪或者可能你有啲肉係真係實淨咗，係咪真係會感覺到嘅？即係自己係好強烈地感覺到嘅。 感覺到啊， 係個人係健康咗嘅， 行路輕咗啦，追巴士。唔会喘气啦！ 你呢啲好似好明显系嗰啲呃人广告嚟 嘅，咩啫？我冇推荐大家任何嘢，我推荐大家做运动同埋留意自己嘅身体，同埋要定时身体检查。 行路轻咗，追巴士快咗。 讲坚，我嗰次追巴士跑完之后上车唔喘气，我又觉得好明显。咁、哦、都因为 你操开有体能啫。 其实我发现我唔系做得好多咋，我第一个月开始嘅时候咧，一个月做咗五日 gym 即系吹到好大啦，但其实只系做咗五日啦，跟住我教练 friend 都闹我啦， 纯粹系饮食。嗰度做得好系嘛？ 我觉得系其实你有叫做咩？激活翻你个身体， 哦、即系要话个身体突然知道醒啦，要 喐 要喐啦， 我觉得系做咗咧，佢激活咗啊，咁、所以。是会好啲嘅， okay. 当然未够啦。咁跟住行路轻，因为你个人听咗咁你行路健步如飞呢四个字真系冇用错嘅。 其实我觉得行路轻嘅系同你脚骨力好唔好有关系咯，系同你嗰啲关节好唔好有关系。 你见我平时以前行上三楼咪喘晒气咯，你而家见我上嚟都唔喘气噶。 又好似系， 系啊，因为你个负重唔同咗。 OK OK， 跟住仲有咩啊？你头先问我有咩变化嘛？ 系有咩系啊？感觉真好明显感。 呢两样就系身体机能嘅感受咯。另一样就系你望落去自己个肚真系细咗 ，firm 翻啲， 啲裤松咗咯。 同埋系咪真系夏天会觉得冇咁热咧？ 我唔知道，纯粹我初头以为系你咁，我冇谂过。我谂住可能我新买嗰啲花恤衫咧，通风好啲，所以冇热咗。 你睇又换晒衫咁样，换晒季。 但系我啲裤系松咗咯，我好期待嚟紧做wedding 着翻啲本身度身订做嗰啲西装睇下。即系你分系我着嗰件，我想睇而家有冇松翻。 你已经着唔落啦，嗰条 少紧 多啲， 少紧系啦。我想睇下会唔会松翻啲咯。 OK 啦， 所以啊喺度奉劝大家，我系 sell 嘢 ，sell 咩啊 ？sell 大家做运动 ，sell 大家健康 ，sell 大家要注意身体同埋做身体检查定时系啊。 食少啲月饼，但系都要食，都要清咗佢。 系啊，大家睇成分啦，系啊，食之前。头先既然讲起佢，咁佢演唱会一年几日就完成咗啦。佢唔止操 fit 身体，仲操呢个舞步，同埋 AMC 喺台上面喐啊！真系，哎呀！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再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

接上一重大起点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偶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歌性，你觉唔觉得每首歌都有佢嘅属性嘅？ 分神，我当然同意啊。而所谓嘅属性系有好多唔同嘅形容嘅分别嘅，可以系颜色啦、感觉啦、时间啦等等。甚至乎有时佢哋会将呢一种感觉咧，音乐人将佢放埋喺歌嗰度，成为嗰个主题添。例如呢一首歌就系刘卓轩新派台作品，无论系感觉咧，定系个歌名都话俾你听，而家黄昏到啦。 日落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响红色咆哮，点起路边街灯，笔下似云，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只是近黄昏。人潮沿住运输大风后，冇人逗留，佢仍旧喺送别夕阳远浮，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俾我大点音符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又仍在这荒土，甚至。逐串回收，唔系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嘅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取悦，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气数未绝。遗忘后发现，留言。从此 非常适合咧望住夕阳嘅时候听嘅歌，你会听到佢吉他嘅设计声音咧，都系比较散啲、朦啲、舒服啲嘅。听过刘卓轩拍嚟作品叫《只是近黄昏》，跟住呢一只歌都有阳光嘅温暖感。 期待吗？你说过哪里？ 人人在斗， 磨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靠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家族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右，烦恼却似上手，黑定的包要。 这首歌会形容的属性是阳光和有朝气的。刚刚听过有云浩然的派台歌，到了哪里就对吧。如果朝气充满生命力的相反就是懒容一点，我会选跟着下来这首歌。 这一季开始应接触什么主意， 寻觅最后最美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生雞的 Happy Song 就是太陽慢慢落緊啦。跟住來呢首歌，我會形容係即係叫日落的尾聲噶啦，去到。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會跟你一起推開一切，心無意義。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像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要摆架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自己放一日假的时候，晏昼经历完，睇完一日，跟住咧黄昏之后，好似去咗个 party 度玩，继续夜晚嘅节目。听日有淘淘派台歌，今日叫做 Peachy Party， 玩完之后要翻屋企啦。归家路程上面，就似系听住跟住落嚟呢首歌啦。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

你是最懂我，我是最懂你。 听你首张曼芝嘅新派台作品，究竟呢个深夜得自己一个人，定系仲有其他人呢？听你有关于前面 通讯、电力、交通保障等救援力量，635人开展抢险工作。地震系中午12:52发生，震央距离泸定县39公里，震源深度16公里。泸定县一名居民话，地震发生时佢喺7楼办公，感到猛烈摇晃。佢又话周围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3度，是有纪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温度。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港岛半山巴炳顿道，因为水务急收，巴炳顿道介乎列堤顿道至到柏道一段暂时是不能够通车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咁就受到水务急收影响，巴炳顿道介乎列堤顿道至到柏道一段暂时不能够通车。跟進翻喺荃灣西流角路，因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城門道近住豪輝花園嗰段嘅全線仍然係封閉。青山公路荃灣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輝花園嘅慢線亦都係封閉。咁但係現時咧反方向，青山公路荃灣段去屯門近住城門道嘅交通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美達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骏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来回方向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大涌口路同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 外国的研究数据显示，接种了新冠疫苗的而且确可以减低这些长新冠病征的出现。另外，如果假设有病人有长新冠的病征出现了的话，如果是接种新冠疫苗，其实可以帮助长新冠的病征是可以快点减退和快点好翻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道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来啊！我哋呢一个星期嘅音乐桑拿讲嘅就系 Afrobeat 啊！ 我头先听到个头嘅时候，我争啲想接住唱啊！ 唱咩啊？ 拎唔拎出嚟又睇奖啦！ 因为呢首咧本身而家做紧 background music 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 Fela Kuti 嘅 What No Get、 oh. Enemy， 咁都系一首本身佢嘅作品。 系系 系啦，咁啊嗱，一阵间咧会详细讲呢个 Fela Kuti 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嚟？ 系啦， 系啦，因为头先一开波头半个钟，我哋好强调啊嘛，喺度讲话 Afrobeat 啊吓，唔系 Afrobeat 啊， 系 Afro 系 Afro 啦。 点解你会读嘅 Afro 嘅？ 因为我成日都想讲 Afro 啦， 系啊 ，Afro 啦边嘅 beat 就系 Afrobeat， 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嘅就系 Afrobeat， 系啦，冇 S， Afrobeat 顾名思义即系嚟自非洲嘅一啲节拍啦，咁样。 系 咁最简单讲有 S 同冇 S 嘅分别，我哋今日讲系冇 S 嗰一个。 系。 有 S 嗰個咧，其實係比較近代啲或者現代一啲會出現多啲嘅一種音樂類型， 一個好大型、好涉獵到好多唔同音樂類型嘅一個種類咯。 係一把遮啦，即係形容一個 umbrella 啦。咁其實佢包括咗咩？其實就係講緊啊。非洲流行曲啦， 冇错， 或者好受非洲音乐元素影响嘅流行曲啦，一啲 fusion 咗喺里面嘅流行曲，咁所以里面包含咗好阔嘅，甚至乎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佢将西非音乐嗰啲节奏啦，或者佢嗰啲 harmony 嗰啲结构融合咗，其实 hip hop 嗰种制作方法同埋佢啲旋律咯，所以嗰件事你会听到，其实你外国流行榜已经有噶啦，即系你 Drake 嗰啲其实都会有做噶啦，咁里边你要知佢系玩 hip hop 嘢，但系咧即系旧底 Drake 啦，唔系最新嗰个啦。咁 好耐好耐之前喎， 系啊，应该系2016年嗰阵时咁。咁但系你会听到里面有一啲好民族风嘅乐器啊，嗰啲 非洲鼓啊咁样。 咁呢啲就会叫 Afrobeat， 就系阔啲嘅。 系呢、這个 Afrobeat 啊，即系来源自边度咧？咁啊，即系主要都系嚟自呢个西非，咁所以都非常之西非嚟。我为咗搞呢个 get 啫吓， 跟住就谂住唔继续讲 啦。我谂住唔讲噶啦。咁但系其实即系 Afrobeat 咧，其实佢即系融合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就系头先嚟自我 哋所講嘅一個菲拉庫奇呢個Cucci 呢個人啦。咁啊，一陣先介紹佢嘅生平。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佢融合咗一啲乜嘢嘅音樂咧？即係佢會有呢個尼日利亞嘅一啲音樂啦，佢會嚟自一啲 jazz 啊、funk 啊嘅音樂啦，佢會嚟自一啲加納嘅音樂啊，佢會嚟自有一個地方叫 Yoruba。 系 啦，其实佢入边嗰度有一啲民族嘅乐器都系会用到，咁啊，其实最主要嚟讲就系、是、美国嘅一啲特色同埋一啲非洲好特色嘅乐器同埋一啲嘅节奏咧、嗯，都系融合咗喺入边咧而研发出嚟嘅。而研发呢一个 Afrobeat 嘅人咧，其实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即系佢冇一个，即系我哋经常讲好多音乐类型咧都好源远流长噶嘛，即系都经过好多唔同嘅大师千锤百炼，呢、這个改少少，那个又有少少啦，但系呢、這個。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来自一个人所发明的 Afrobeat 这个 terms 出来的。 这个毫无悬念了、嗯、就先讲这个 Fela Kuti 啦。因为、其实因为刚才阿斌讲的一样就是究竟这个 Afrobeat 它有很多即是叫做影响到它的前辈在这里啦。嗯、那即分开上我们有讲啦 ,Jazz 大家知道什么啦。刚才那个 Yoruba 就是他们那边一些民族的一种音乐。那它很得意的它也可以是一种音乐啦可以是一种文学啦。那他们也都会去讲即是它会有一个 term 的叫 Yoruba Praise Poetry, 即是用一些诗词的东西用他们的语言去叫做拥抱或者赞美这个世界啊赞美可能神啊， 即 系 赞歌咁样东西， 系啦系啦，即系亦都用佢哋 Yoruba 佢哋自己一套语言咁样，即系你当可能系咪即系广东话咁，然后用我哋嘅语言去讲我哋嘅一啲嘅，即系好似我哋嘅书面语咁，都可以好似诗词歌赋一样。咁、 嗯、 但系佢呢个就属于即系西非嗰边。咁同埋有一种咧，叫做大家如果有阵时睇，可能会听过一种叫 High Life 嘅音乐嘅。 High Life 系咩意思啊？ High 就low 同 high 嗰个 high 啦 ，HIGH 嘅 life 就真系生命嗰个 life 啦。咁、 啊、 其实都系嚟自加纳嘅， okay. 因为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嘛，即系Afrobeat 嗰阵时阿菲拉，我哋怎叫佢菲拉啦，系嘛？ 唔好啦， 菲拉库提， 俾翻啲尊重啦、哦。人哋话晒都系一个大师级嘅人物， 系 菲拉库提，菲拉库提 系啦。因为其实嗰阵时佢话呢个喺西非尼日利亚嗰度去创造啦。咁但系其实佢去接触头先讲嘅各种嘅音乐元素，系都系讲紧佢有一个朋友系一个 saxophone 嘅乐手， 系 啦 ，Orlando Julius。咁佢就喺加纳嗰边咧，将呢一啲头先讲嗰啲咩 Yoruba 啊，唔系 Yoruba 啊，系啦，嗰啲 High Life 等等。High Life 都是嚟自加納嘅。 OK， 咁呢一啲嘅嘢咧帶咗嚟啊嚟啊，咁然後咁啊 ，Fela Kuti 聽到啦，咁跟住咪將嗰樣嘢變成咗屬於自己嘅音樂，咁啊會稱為即係叫 Afrobeat 啊。咁頭先講嗰個 High Life 呢一樣嘢，今日會好多呢啲咁樣嘅 term 啦， 係好多名詞啊，同埋有啲名詞大家未必好熟悉添啊， 因為佢屬於即係西非嗰邊嘅。頭先講啊， 真係西非你啊 嘅音樂啦，咁啊。即系 high life 咧有两种解法嘅、嗯，第一种解法咧就系讲话系一啲贵族嘅音乐、啊。简单嚟讲，以前有钱嘅人先至可以去到嗰啲 club， 即系唔系我哋而家兰桂坊嗰 啲 club。 即系 high end 嘢啦， 系啦，即系一啲社交场合啦、嗯、，social club 嗰度，你要着得好靓，俾得起钱入到去先听。咁有一啲劳动阶层等等入唔到去，咁所以就会形容呢一啲嘅音乐叫 high life 啦。 OK， 咁另外一种解法咧就系、是、话。其實以前加納那邊或者非洲，我想很多都是未有音樂樂器出現之前，其實他們都會唱歌啊，所謂即係啲哼唱，啦啦啦，攞個大自然的聲音，他們都係啦，佢哋已經有音噶啦嘛，其實他不需要有樂器都定有。嘟嘟嘟嘟嘟，你有諗起 Blackpink 嘅？ 係啊， 嘟嘟嘟嘟嘟咁。咁咧，但系後屘當佢哋加納有一啲叫音樂人啦，佢哋開始接觸到樂器嘅時候，佢、嗯、哋可以玩到啦。咁佢哋呢一班人咧，就會有一啲追隨者覺得，哇、哦！佢哋勁啲啊，再因為佢哋可以 master 到樂器，學識用樂器去表達自己。咁所以呢一啲玩樂器嘅人咧，加納喺好多年前啦，就俾人稱為 high life。 即係如果你當人係有唔同嘅層次，佢、 嗯、 可能係個叫咩靈魂上啊，佢人生上面佢係好 new age 嘅感覺。 係 佢一個 higher self 嗰啲，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terms 啊。high life 就係話呢一班人識得玩樂器去影響人。嗯， 有人 follow 佢，所以佢哋比一般人係高層次少少。 OK， 咁呢啲人玩就叫 high life music 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有冇一啲好明確嘅音樂嘅特色咧？其實冇啊，你聽唔出噶，分分鐘。 佢係嚟自一種叫做文化上 文化咯 嘅音樂啦，咁樣。 係啊，我哋成日講嘅文化咯。 冇錯，咁啊，即係講到呢個 Fela Kuti 咧，其實佢就本身即係長期都係喺呢個美國嗰邊生活嘅，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個非裔嘅美國人。咁啊，佢亦都喺嗰邊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club 啊，一啲嘅 bar 嗰度係夾 band 啦，佢夾好多 band， 佢夾嗰啲 band 咧好多時候都係八個人，八個人，其實是一個很大量的一個人數嚟嘅。而當中佢亦都即係因為即係喺美國當初玩嘅，通常都會喺嗰個年代係玩一啲 jazz 嘅嘢啊 ，funk 嘅嘢， 好多即興嘢喺裏邊。 咁啊，所以慢慢即係再佢再將自己啊，可能喺非洲嗰邊一啲頭先我哋所講好多唔同地方嘅一啲西非嘅音樂元素融合咗落 funk 同埋 jazz 嘅當中之後咧。佢就發明，終於發明咗一樣嘢，就係、是、叫做 Afrobeat。 講咗咁耐咧，好多資訊啦，即係講咁多無謂。聽一首歌，嚟自即係 Fela Kuti 咧，叫 Zombie 嘅一首作品，聽一下 feel 一下。我哋一間再繼續講。 Go go unless you tell him to go. Zombie, zombie, not go stop unless you tell him to stop. Zombie, zombie, not go turn unless you tell him to turn. Zombie, zombie, not go think unless you tell him to think. Zombie, zombie, oh zombie. Zombie, zombie, oh zombie. Zombie, zombie, not go go unless you tell him to go. Zombie, zombie, not go stop unless you tell him to stop. Unless you tell him to turn. Zombie, zombie, no go think unless you tell him to think. Zombie, zombie, oh zombie. Zombie, oh zombie. Zombie, oh zombie. Zombie, tell him to go straight. Na joro jara joro. No break, no jam, no sense. Na joro jara joro. Tell him to go kill. Na joro jara joro. No break, no jam, no sense. Na joro jara joro. Tell him to go quench, a joro jara joro. No break, no jam, no sense, a joro jara joro. Go and kill, joro jara joro. Go and die, joro jara joro. Go and quench, joro jara joro. Put up all the vibes, joro jara joro. Go and quench, joro jara joro. Go and kill, joro jara joro. Go and die, joro jara joro. Put up all the vibes, joro jara joro. Go and die, joro jara joro. Go and quench. Joro jara joro, zombie when I want way. Joro jara joro, zombie when I want way. Joro jara joro. 揀嚟咧，揀嚟咧，因為聽得太過開心。咁啊，揀嚟有呢、這、一個Fela Kuti 同埋佢嘅一隊樂隊叫做 Africa 70嘅作品叫 Zombie 啦。咁啊，呢只歌其實因為 Fela Kuti 佢本身有好多作品咧，都係有一啲社會啊或者政治嘅意味喺入邊嘅。而呢一首咧就係、是、講一啲關於戰爭嘅時候佢見到嘅一啲現象啦。咁啊，其實點解會揀嚟呢一首作品？係因為其實即係近幾年咧，其實有一個國際好大嘅品牌咧，就專揀咗一啲唔同年代好有西方代表性嘅一啲音樂作品。咁啊，而呢一首咧就正正代表咗七十年代咁樣去揀嚟，咁啊同佢嗰啲品牌嘅服裝去做一個配合咧。咁啊，所以話其實呢一首係可以話係影響住歐美樂壇一個好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嚟嘅， 因為即係同埋咧呢一啲佢哋嘅作品，因為頭先講其中一個影響到 Afrobeat 嘅就係 Jazz 啦，咁 Jazz 其實係其中一個其中一個啦，佢嘅元素就係會有即興啊嘛，係，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啲作品 Afrobeat 你真係揾翻以前即係六七十年代開始嗰啲咧，每一隻歌小則都差唔多十分鐘一隻，長則係可以有 廿分鐘都有 一個鐘。佢因為佢有啲會分開咗 part one part two 嘅，咁因為佢哋裏面好多時候佢哋啲歌就係玩好多即興喺裏面，所以其實我哋而家聽緊呢一首 Zombie 咧已經係一個 截錄咗啦， 截錄咗嘅版本都七分鐘嘅， 原版係講緊 十二分幾啊， 係啦，十二分幾。 咁呢個就係佢一個特色嚟，所以你上網揾到一啲即係 Afrobeat 真係嘅話係比較長少少。咁你會好奇點解咧？就係因為佢中間會可能層層遞進嘅。頭先啱啱聽呢、這個 有 Zombie 一開波已經有人聲啦， 係啊係啊。 但其實如果你聽一個完整版本，佢一層一層加上去，一層一層加上去，然後去到中後段先開始有啲人聲加入嘅，成為一種樂器之一咁樣。 嗯。 咁但係咧，即係 Afrobeat 呢一樣嘢，即係 Fela Kuti 對 唔住啊，今日呢個名就 Fela 雞毛 啊。Fela Kuti 咧，佢好受咗唔同人影響。頭先講個 saxophone 嘅樂手啦，另一位咧就係佢。其中一隊自己嘅 band 啦，咁叫做Kulalo Beatles 咧嘅一隊 band 咧，佢裏邊有個鼓手，咁呢個鼓手叫 Tony Allen， 咁 Tony Allen 咧亦都係 Fela Kuti 話咧影響得佢好深嘅一位鼓手，咁曾經即係因為鼓手 Tony Allen 都過身啦，咁但係佢曾經有段片咧有講過叫佢有人示範嚇 Afrobeat 嗰啲 beat 係咩，既然講到 beat， 咁個 drum pattern 即係個鼓嘅分布好緊要啦， 打出嚟， 咁佢示範咗幾樣，咁佢就話咧，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學嘅話咧，學。跟住落嚟呢一段仔咧，佢话呢个叫 pattern one 啦，喺嗰段片度，佢话你学识咗呢一个咧，最基本咧入咗门咧，其实你开咗嗰道门，你可以继续玩落去。咁究竟喺呢一个咁重要嘅Afrobeat 嘅鼓手 Tony Allen， 佢眼中呢一段最入门嘅 drum pattern 系点？我哋听一下。作為唔識樂器，其實我係唔知道即係嗰個，但係佢就話嗰啲係四 time 升， 同埋好碎咯，你會聽得到啲嘢，冇乜好重嘅 beat 喺入邊。 但 係 我諗識打鼓嘅朋友可能就會聽得到中間有啲咩啦。 冇錯， 咁呢一位就係其另一位影響住即係 Fela Kuti 嘅佢嘅好朋友啦，亦都係樂隊嘅成員啦。咁但係佢對後世嘅影響亦都講到即係呢個 Afrobeat 好重要。除咗喺啲即係好音樂上之外，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就係頭先阿斌你都有講嗰樣，就係喺即係叫政治時事上面咧，係有好多嘅著墨噶。 嗯，冇錯。佢 Afrobeat 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分 Afrobeat 同埋 Afrobeats 咧？咁 Afrobeat 咧好明顯就係一樣好商業化嘅音樂嚟嘅。咁但係即係喺阿 Fela Kuti 佢自己去所寫底下嘅一啲 Afrobeats 嘅作品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同一啲社會現象啊、政治現象嘅係有一個關係喺入邊。咁啊，所以點解亦都影響住後世好多寫歌嘅一啲元素啦，甚或乎咧好多 Hip Hop 嘅一啲界別嘅 rapper 咧，其實都尊重佢，即係因為始終你講緊 hip hop 寫 rap 嘅時候，都會係有啲相應咁樣嘅題材噶嘛。佢係 Fela Kuti 係唯一一個佢唔 rap， 但係啲 rapper 係會經常 rap 佢個名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 係啊，因為嗰段時間即係你講翻，因為頭先講喺尼日利亞西非呢個地方，就係佢哋脱離咗即係英國殖民統治之後，咁佢哋因為裏邊有好多部族嘅，有成200多个，咁跟住有大有細啦，咁主要有啲大嘅有3至4个咁樣啦，睇資料講。咁所以大家都哇群龍無首喎，突然之間脱離咗呢個殖民統治之後，咁點咧？咁所以就內鬥諸如此類，咁最後就叫做有一個軍政府成立咗，咁就即係用武力解決啦。 係 邊個最打得嗰個就可以 in charge 呢個尼日利亞啦。 係 咁，但係就喺個即係軍政府統治之下，佢哋嘅生活係咪真係比以往更加好咧？咁所以 Fela Kuti 就將即係嗰種生活嘅一啲叫糾結就放咗喺佢啲音樂嗰度，亦都係因為佢嘅女朋友影響到佢，令佢覺得佢啲音樂係有使命感啦。咁使命感就要表達喺尼日利亞啦，特別即係黑人佢哋嗰個生活狀況咁。咁所以即使去到後世影響，因為頭先個 hip hop 就咁 hip hop 都係講緊佢哋嘅生活啦， 冇錯。 甚至乎佢影響去到2022年都有嘅，因為 Fela Kuti 佢嘅仔咧，佢有有幾個仔啦，都繼續玩音樂啦。咁其中之一咧就是大仔咧，咁佢最近亦都係即 keep 住有出歌，亦都出咗隻碟嘅。咁喺2022年呢個 Grammy 裏邊咧，其實佢有獲提名嘅。咁啊，亦都係即叫Fela Kuti 就係佢嘅大仔啦。而 Fela Kuti 啊，呢一隻碟唔係就係自己做啊。仲同佢個仔，即係 Fela Kuti 個孫啊，係咪好複雜咧？ 哇，好多代啊！ 係啦，即係 Fela Kuti 嘅大仔，同埋佢大仔嘅仔， 即係佢個孫。 係啦 ，Marte Kuti 咧就合作咗一張專輯叫 Legacy Plus 嘅，咁啊就即係叫入圍咗呢個 Grammys 裏邊啦，咁叫最佳世界音樂專輯獎嘅，咁啊咁裏邊當中有一首作品啊，今日最後講呢個 Afrobeat， 即係由1960年代一路到而家，即係60年之後仍然傳承咗落嚟。咁呢一首就係即係新啲現代啲嘅一首 Afrobeat， 就叫做啪啪啪。 thousand songs for you.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well. As I stand before you, I want you to hear me well. You see, this our life. Our lives move very fast. Our lives in this life. Our lives move very fast. It's why we must face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 must not waste our time. It's why we must face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 must not waste our time. When government wastes our time, government wastes our lif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government wastes our time, government wastes our life. If government knows to do their job, 专辑 Legacy Plus 咧，即系叫做提名最佳世界音乐专辑之外咧，呢一首啪啪啪亦都被提名最佳世界音乐表演奖嘅，都系喺即系 Grammys 啊里边所提名嘅。 系啦，咁啊讲咗咁耐，到底 Fela Kuti 点样串咧 ？F E L A K U T I，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揾一揾呢个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的新冠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医管局情报多8宗阳性患者离世，年龄由56至104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其中4名离世患者与新冠病毒冇明显关系，当中56岁女死者已经打3针，佢患有末期癌症。医管局话，现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名病人系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患者危殆，累计63名患者情况危殆，当中16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有7间院舍情报感染个案，包括6间安老院舍同1间残疾人士院舍。油塘油尾苑泽美角下昼5点起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但系唔包括平台以下楼层。受检人士需要喺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并喺相关检测结果大致确定之后，先至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系听朝大约9点完成行动。任何在8月30日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泽美角超过2个钟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深水埗一名5岁男童死亡案，涉案的母亲被控一项谋杀罪，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28日，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期间被告还押小榄精神病院看管。33岁被告报称无业，被控今个月2日在深水埗谋杀一名5岁男童。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明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上半小时咧喺音乐 sauna 入边带嚟一啲 Afro beat 嘅音乐啦，咁头先亦都有讲过咧 ，Afro beat 同 Afro beats 系有所不同嘅。如果要计咧 ，Afro beats 咧比较系可以应用喺现代嘅一啲流行曲当中，亦都系有少少 Afro beat 嘅节奏影子喺入边嘅。呢、这个 Afrobeat 咧对流行曲系有几大影响呢？就以 Beyonce 为例啦，佢曾经系录咗一整张嘅专辑，系为咗向 Fela Kuti 去致敬嘅。听过有佢嘅 End of Time。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Yeah. Are you done talking? Tell me, baby, are you done talking? Yeah. Are you done talking? Tell me, baby, are you done talking? Yeah. Are you done talking? Tell me, baby, are you done talking? Yeah. Are you done talking? Tell me, baby, are you done talking? Yeah. I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more. Yeah, I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more. Cause my guy call me Cristiano, Mr. Ronaldo, I'm on Nintendo. Cause my guy call me Cristiano, Mr. Ronaldo, I'm on Nintendo. Money fall on you, banana fall on you, Prada fall on you,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Money fall on you, banana fall on you, paparazzi follow you,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If I offend you, I dey talk, yeah. Tell me why then they use Panadol for our headache, yeah. How I go chop if my baby no chop, yeah. They want to spoil our market, yeah. I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more, yeah. I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more. Cause my guy call me Cristiano, Mr. Ronaldo, I'm in love with you. Money fall on you, banana fall on you, paparazzi follow you, cause I'm in love with you. If I offend you, if I offend you, because sorry, your baby take a toe, sorry, your baby take a toe. I'm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 Nothing of it to change your mood, nothing of it to change your mood. Kida, kida, kida me now. Your girlfriend prefers song. Mix Mosa. 啱听过有呢一位都系嚟自尼日利亚嘅一位男歌手，佢叫做 Davido， 有佢嘅作品 Four。咁咧 ，Davido 亦都系好擅长将一啲嘅电子音乐同埋一啲 Afrobeat 摆埋一齐，咁啊亦都系形成咗我哋现代所谓嘅 Afrobeats 嘅。而嚟到去到現代咧 ，Afrobeat 好多作品嘅啲歌詞咧，都被譽為係愛同埋和平嘅象徵。

I'm like, I just love you 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yeah, yeah, yeah. Hold you for my h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Over and over again, yeah, my love is burning, babe. Feels like time is frozen and tonight is for us. We're alone again, every moment's golden, yeah. Feelings I've been holding in, it must be love. Whenever I'm broken, you make me feel whole. Whenever I'm lonely, you're there for my soul. Wherever you are, girl, magic in the time that we're together. I make her just love you 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Till the night is over, I wanna hold you so tight, so tight, coming closer. I wanna be in your light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Burna Boy featuring Ed Sheeran for my hand. Yamana, Ajabe, Azakan, Original Shanghai Batman. 接连听咗好多首欧美流行市场嘅歌曲。其实在华语市场呢 Hello, 只想交点爱 一样是有一些 rapper 在做 Afrobeats 的作品的 How hard did I try? I try 但你都不在 yeah, yeah, yeah. 有时我也会孤单一夜 hey, hey, hey. 需要有个人陪伴一夜 hey, hey, hey. 你是否和我一样一夜选择去流浪一夜 no, no, no, I know you just want me to be history I know you just want me to be history I know you 时代找不到爱没人愿等待如果你决定要离开不用徘徊我不会变成你的阻碍 no 接触十几天的猜疑但愿我知天是地理太过在意才会让你 one more time to give me give me 不在意为何你总可以让我不懂你 maybe you only You just want me to be history. I know you. I know you just want me to be history. I know you. 记错今日槟城 Monday Blues 咧，带嚟有呢一位属于国内嘅一位 rapper 叫做 Blow Fever， 带佢一首非常之有 Afrobeats 节奏嘅作品叫做 History。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